然后五幺。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一广播棒而干。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段语言，来自北京市第166中学金帆话剧团。我诵读的篇目是宾心先生的《只见儿童多处行》。从香山归来，路过颐和园，看见成千影百的孩子闹嚷嚷的从颐和园门内挤出来，就像一只大魔术匣子里飞涌出一群接着一群的小天使。这情景实在有趣，我想起了两句诗：儿童不解春何在，只见游人多处行。反过来也可以说，游人不解春何在，只见儿童多处行。我们笑着下了车，迎着儿童的涌流挤进颐和园去。走进玉兰堂的院落里，眼睛忽然一亮，那几棵大海棠树都开满了密密层层的淡红的花，这繁花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隙，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春光就是这样的饱满，这样的灿烂，它把一冬天蕴含的精神力量都尽情地释放出来了。我们在树下大声赞叹，引得一群刚要出门的孩子又围拢了过来。我拉住一个额前留着短发的女孩子，笑着问她，你说这海棠花好看不好看？她扭捏地笑着说，好看。我又笑着问，怎么毫发？当她说不出来低头玩纽扣的时候，一个在她身后的男孩子笑着说，就是开得旺嘛。于是他们就像过了一关似的，笑着推着跑到门外去了。对，就是开得旺，只要管理得好，给他适时的施水浇肥，花儿就和儿童一样，在春天的感召下尽情地舒展出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伸展出新鲜美丽的四肢，使出浑身解数。这时候自己感到快乐，别人看到也快乐。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花园桥到公主坟路段行驶缓慢。另外呢，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亮马桥到金广桥是车流相对集中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 哥好像没怎么长， 是没怎么长， 是吧？ 是， 皮肤还显得细粉了。 这两天使劲练下来了。 哎呦， 是是是、 啊、 嗯，人都说一句老话叫，你说， 每逢佳节胖三斤。 好的，你胖了 三公斤。那倒没有吧，那倒没有吧、 哦、没有。 但我估计三斤乘以二，两六斤差不多吧。 哦， 您说这肚子，我告诉你，这衣服小了。 我是过节期间，反正就是上班头一天，然后我去健身房健身、嗯、然后健身房那不是有专门有一个仪器，比如说测你的脂肪含量 啊 对对对， 体重啊什么的。 对， 我一测，嗯，长了1.5斤。 1.5斤？ 对， 太不过瘾了。你这 不是，原来我130斤一里啊、 哦、 我超过130斤了、 哦、 所以这两天使劲练了一下，哎，下来了、哦、但是你看朋友圈了吗、啊、小胖， 小胖怎么了？我没瞅。 哎呀，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多杰， 多杰啊，对， 还有他 啊， 然后多杰说，哥，咱整个一个过节期间了，咱们也没做节目，咱也没发朋友圈了、啊、咱们直播间照个合影。我说行，没问题 啊。 多杰就主动站到我的身边，小胖就是你这个位置， 是 我们仨人合影、啊、我的天哪， 效果如何呀？ 真的，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可以让你看看照片。 极其惊人是吧？ 真的、 啊、 嗯，就是正面看脸飞了。然后看后背的话，我天啊，我昨天上节目我就说，我有一个形容词，就是我如果站在他后背的话，大家可能不会发现我。 一堵墙是吗？ 他胖了10几斤。 我干嘛了？就过节这7天8天的时间， 他说了，就是他在家的这个7-8天的时间、哦、基本上就两件事儿、哦、然后首先没有出屋、 哦、 然后除了在家、哦、吃饭做饭，就是坐那儿陪家里人打麻将。 哦， 就干这些事儿，没干别的， 连动都不动。 天哪，我先是还说你要天天打牌的话，有可能屁股是大了，但我发现他全身都大了。这太可怕了， 这是浮肿吗？ 真的。 哎呀，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嘉宾哈，也得问问他胖没胖。这就是来自于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方华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 也是咱们的老朋友 了。对，所以今天方老师来，我们就想聊聊如何把您过节期间身上长的这些肉用一个特别健康的方式甩掉。 对，甩了甩了，赶紧甩了吧。那先问问方华老师，您这过节几天长没长肉啊？ 也长了。 也长啊？ 嗯，差不多2-3斤吧。 你们这专业做体育的也长啊？ 对对对，实在没办法，因为咱们这个过年期间大家都是这种风俗习惯哈、 嗯、 跟家里的亲戚朋友聚会，然后而且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回到各自的家乡，就是已经离开咱们平时特别习惯的就是这种生活模式，可能我们大家在工作或者这个住的附近都有习惯去的健身房，但是一旦真的回到父母的身边，老家不一 定在那七天就能那么合适找到一个锻炼的地方。 对， 像刚才那个老师也提到过说，说基本上就是坐那儿打麻将啦，看会儿电视啦，跟家里人聚餐。 嗑瓜子儿啊！ 对对对， 因为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回家因为就休息嘛， 对， 完全没有了。 对对对。 那您想，比如说咱们平时在北京上班就叫早出晚归，很辛苦，作息不规律等等这些， 对对， 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不会长肉长那么厉害，但是过节期间就是休息， 对， 然后天天就是吃，然后再其次，比如说像舌尖儿，我觉得舌尖儿无论是一二还是这次春节期间的三，一旦推出的话，我觉得就会让很多人的味蕾更打开了， 对， 就会想，天哪，我这次回家乡，我一定要吃什么什么， 对， 因为这个只有家乡的味道是对的， 是是， 在北京就算说啊什么老锅老汤串串香什么。家乡的那个味道跟这儿比还是差一点儿， 是是是， 所以回去猛吃啊！ 最关键他播那点儿太气人了，晚不色吃完饭了，快到夜宵的时候他播 加餐， 对呀，你这不勾搭我们出去吃一顿的吗？你说是不是啊？ 对，所以我们想先问问那个方老师 啊， 就是有一句话叫，有的人叫易胖体质，有的人是怎么吃都不胖，那有这种所谓的易胖体质吗？ 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科学一点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跟咱们比如说这个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肌肉含量有一定的关系。那可能我们说这个人，有些人就是喝凉水也长肉，有一些人就是你看哇，那些特别瘦的人特别能吃啊，吃自助的时候 一盘接一盘，然后特能吃，但是也不怎么长肉。我觉得首先这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基础代谢率。那当然这个基础代谢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就是本身体的这个肌肉含量、体脂百分比，就肌肉和这个脂肪的比例，这些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觉得都没有那么绝对。我们也看过很多比较瘦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属于我们说那种怎么吃都不胖，但是随着慢慢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到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那个体重就没有以前控制的那么自如了，也开始觉得长几斤肉没那么好掉了，甚至可能体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基础代谢率的问题，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那个基础代谢率慢慢的是在下降的，变慢了，然后你还是吃以前那么多的东西，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都没有任何变化的话，慢慢的那些多余的热量就会停留在身体里， 而且， 变胖了。 雷哥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假象，就是有的人吧，总觉得，你看他吃什么都不胖，还一百来斤儿是吧？那么瘦，其实你要让他有很多的人哈，就这样的瘦人，你要让他去做个体检，你会发现他其实也三高，高血糖， 对， 高血脂，高血压，包括胆固醇高、脂肪肝，他主要啊，外在的这个体型让你觉得瘦，但是他的内脏脂肪含量特别高，反而其实对他的身体健康是更加不利的。你看我们这啊，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我们都长在外头，多撞门面呀，是不是？这其实也是一方面了，是不是？大家也得关注一下哈。 对，其实就是咱们对这个胖瘦的概念，可能很多人就停留在我从外观上看这个人怎么样，或者是我从体重秤上看怎么样。但高磊刚才提到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得看这个体脂百分比，而且呢，这个体脂百分比，体脂它在的这个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分布的位置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咱们体表，刚才说咱们长在外头，让大家能看见是吗？长胖了，另外一些就是内脏脂肪。所以就是更科学一点的，咱们去判断这个人到底要减肥啊，还是减体重啊？实际上最主要，咱们还是要通过一个测评，看一下你的体脂是多少。就不像以前咱们大家的这种认知，觉得反正我就看看体重哈，或者是我看看维度，照镜子看自己胖没胖。我觉得那更客观一点的，我们应该用体脂百分比去评判一下，脂肪到底是多少，而且这脂肪分布在哪里。这个是很关键，而且咱们提到的这个体脂，你如果是在体表的这些，就是一般能掐出来这些脂肪，实际上就是它对健康的影响危害反而不如那些内脏脂肪大。 对 啊，如果刚才高磊说的那看起来很瘦的人内脏脂肪高，结果他也三高了，就是因为他离咱们内脏啊、心血管系统啊这些都非常近，所以呢对咱们健康的危害反而更大。 好。 今天方老师来、我们就聊聊关于如何在节后用健康的方式甩掉您增长的那些肉，当然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啊。 对对对，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平时您运动吗？您健身吗？您在运动健身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个问题？今儿我们可是专家，还是女博士，请来了不容易哈，这一回哈，女博士是厉害的意思哈、然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那咱们先来问问方老师，比如说在就是减肥的时候，有一些误区啊，我个人认为是误区。比如说了，晚饭不吃，饿着。我身边有好多人， 对， 都是，比如说像哈，咱们另外一位 小胖 啊，不，小胖单说啊，他一屁股就屁一星期。我们另外一个吃喝的同事，他就是，我们一约吃饭啊，永远晚上不参加。我说你看你集体行动，你怎么不参加呀？不是哥，我晚上健身。我说那健身你不是更饿了吗？不，健完身回家也就喝个酸奶，吃个苹果，我就不吃晚饭了。他已经长此以往坚持了很长时间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您觉得这样真减肥吗？ 我觉得不吃饭一定是可以减肥的，所以咱们现在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更健康的去减肥，而且是一个可以持之以恒的方式。就是咱们说那个饿着，比如说有些人想快速的掉点体重或者掉点脂肪，那你饿一两天能不能瘦？一定是可以瘦的，因为咱们其实这个脂肪你需要就是它怎么样才能给减掉呢？就是要把这个摄入的热量给控制住，然后消耗多一点，这样就把这脂肪给代谢掉了。所以那你如果你不吃的话，你饿着自己，咱别说晚上不吃了，一天整个这个进食量都减少的话，它一定是可以这个把这个摄入的这个部分减少，那你消耗保持不变，或者甚至能增加一点，那肯定是瘦了。但问题就是咱们到底能不能坚持很长时间这种方式？你说一天两天那行，但时间长了让你以后一直这样，我觉得首先它不是那么能持之以恒的一个方式，另外就是可能对咱们正常的这个工作啊生活会有影响。就是你饿得难受，像刚才王伟老师说，你晚上那每天运动完了吃了点东西饿难受，然后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早睡，别晚啊，晚睡不着了， 挠墙你知道吗？ 不，有一些人他饿着能睡着，但我也听过很多朋友跟我说，饿的他真睡不着啊， 就是 他得起来吃呀。结果就是你真的熬到很晚了，十一二点了睡不着，然后起来再加餐，我觉得那还不如六七点吃呢。 对吗？ 你再加餐吃点这些什么零食啊或者小吃，然后你再躺那儿睡觉，那是不是那么晚摄入的热量呢根本就消耗不掉了？不像你晚上六七点钟你吃的这些东西，你这些热量到你晚上睡前咱们还有日常的一些活动啦，然后家务啦，或者是你这个脑力劳动啊，你还能适当的把这些热量给消耗一部分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绝对的说它就不能用，就是看是什么样的方式吧。比如说有些人我觉得真的快速急速的，我有一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要参加，我必须得显瘦，我觉得要这个方法， 你条裙子我要穿进去， 对，然后用这个方法赶紧的达到目标，我觉得行不行？一定是可以的。 对， 刚才咱们说了，你把这个摄入的部分给它限制了，那它肯定是可以瘦的，但关键它不健康。而且呢这种方式咱们摄入的热量少的话，结果呢特别容易导致刚才说的咱们的基础代谢率给降低了。降低之后呢，将来如果咱们又恢复到正常的饮食，结果就导致消耗少，然后吃的跟以前一样，那更容易反弹。所以很多人用这种方式，如果你不能以后一直坚持下去的话，那这种减肥方式就不是我们推荐的。 对 对对对， 就是我问过很多的大夫，然后他们跟方老师的这个意见是一样的。就是他的意思说，人体是有一定记忆功能的，其实人体是一个超大计算机， 对， 有一定记忆功能。因为我就问他，就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是编剧，然后呢他们经常是包括搞艺术的画家呀什么的，尤其到后半夜才思泉涌，因为万籁俱寂的时候 哇， 就那时候我天哪就开始写。白天睡觉，所以一般一跟我约都是晚上十二点多一点多围着喝咖啡呗，我天哪我就困得都不行了。他们就这样，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如果要是他们已经养成习惯白天不懂夜的黑可以吗？大夫说没问题，但是要一直保持这个，就跟倒了时差似的。你别好 今天是后半夜不睡，明天你是早上起来六点有事儿、这样的话你身体乱了。 对对对。 所以就跟晚上不吃饭似的，保持。 对。 可以。你别说今天保持了，过两天饿的实在不行了，火锅、你就会像一个海绵似的疯狂的吸食这些。 是。 下了。 啊，身体就会觉得诶、脑饥荒了，那赶上一顿火锅，呵，还有这肉那肉，我得多吃一点哈。其实引出刚才维哥那个话题，就是大家为什么会选择少吃或者是不吃去减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要瘦下来，是我看那些人都运动去，都跑步去、都练器械去，累得跟那个小狗的，是不是都喘，我可不愿意运动，我不费那么大劲，所以他才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很多女孩她为什么不选择去运动啊，男孩可能是更多的懒，女孩她就觉得我要跑步啦，我要练器械啦，我是不是会把我自己练得就特别壮啊，然后这男朋友是不是觉得都有威胁了，我未来老公都不找我了，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想法，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吧。 是因为咱们其实女生是没那么容易长很多肌肉的，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开玩笑也说，那些女孩子到健身房里几乎不去碰那些器械哈，就是觉得啊、我一碰我一练我就会长得好像男孩那样。 对，他们都绕着走。 对，肌肉那么发达，其实可能更多的女生到健身房里就是有氧的器械，然后跳跳操 、 一些对集体课这些，然后真正去用器械的真的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少。我觉得一方面当然可能会有那个误区，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不太会用这些东西。我觉得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身材，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看那些就是什么维密那些模特秀、大家看到人家那些模特的身材，其实跟很多年前我们大家对这种模特的印象也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以前咱们觉得那些模特他就是瘦， 对， 就必须得特别特别瘦，超级瘦，像咱们说那种 就是瘦的就是皮包骨头 那样才能当模特、但现在咱们看其实像这个每年这个维密秀它要经过很多次的选拔才能选出来这个国际上那么有名的那些模特，其实都是有肌肉的。 是的，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不太流行说皮包骨头个儿高大长腿是美了， 对，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设计师包括大品牌在选模特的时候也把那些都摒弃了、很多人都觉得那个不是美， 对， 那个不太健康。 对对对，然后你看他们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在上海嘛，大家也都在那看，特别关注，就说那些模特其实他们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教练，私人教练，然后一天有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基本上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可能人家也是特别职业特别专业哈，所以他们每一天真的花很多时间用来健身，所以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就回答了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很多朋友觉得我会不会练成像男孩子那种身材那么大块的肌肉？你看一下，实际上那些真的整天泡在健身房里两三个小时训练的女孩子，照样也是很匀称的肌肉，就是你会有肌肉的线条，但是绝对不会像男孩子那种那么大块那么明显的肌肉。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咱们首先就是女性跟男性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不一样。对，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跟咱们的训练方式也有关系。就是男孩子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男生练肌肉都给练成健美比赛那种大块， 施瓦辛格那种也不是。 对、有一些其实也就是我有肌肉有线条就够了。所以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训练方式有关系。同样都是举重，你可以举轻可以举重，重复次数多重复次数少，那这样练出来这个身材比例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女孩子其实现在都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个肌肉的线条，那大家就可以练什么呢？重量轻一点的阻力训练，咱们每一个动作每一组可以重复到15到20次左右，这种重量就你这个重量你举起来你可以举15到20次，说明就比较轻。所以这样的方式去练出来的肌肉一定不会是大家特别担心特别害怕的那种健美比赛大块头那种肌肉，有线条很匀称。 好，就着您这个问题可以再问更专业的，也因为您是那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的嘛，体育大学嘛，就是那里头有很多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我记得有一些比赛的项目它必须得这个是多少公斤级的，那个是多少公斤级的。 对， 在比赛比如说像拳击，啊，你参加了这个公斤级的你的体重就不能过，在比赛之前就会上秤会举腰。 对对对。 但是他们就要迅速就得把这个分量减下来。 是。 那专业运动员是怎么减下来的呢？ 他们确实是用很多很极端的方式，就很多比如说重竞技这种项目，刚才王伟老师提的拳击啦，什么跆拳道了，很多举重，这都分公斤级，就是你必须得达那个级别，大家体重一样，而且呢就相对来说你越轻，大家举了同一个重量，你体重越轻，那可能最后拿奖牌就是你。 对， 所以他们到赛前确实是用很多很极端的方法去控体重的。那当然这是运动员，他们要参加比赛，我们不一定会推荐用这种方式哈。比如说以前在我上大学那个年代哈，真的就看到好多运动员，他们下就是在这个正午最热的时候12点多钟，然后穿着那个武汉的那种衣服， 对， 然后就绕着学校跑圈，经常会看到这样这种情况，或者是就是比如说蒸桑拿了，然后饿着了不吃了，没办法，因为最后那个赛前那一天确实就是要上秤， 要脱水，甚至是 要脱水。以前我带过的运动员，他们在讲说最夸张的什么程度啊，到称的那会儿，因为越小级别的越难掉， 对， 你比如说51公斤级的这些女孩子，她其实身材已经超好了，她是运动员啊，她不是纯瘦型的，51公斤的那些跆拳道的运动员腹肌特别明显，已经看真没什么脂肪，你想到时候她还让她再控去掉那些就特别难了哈。最后说上秤之前，每一次到比赛之前控体重就是个问题，然后就说到什么程度呀，反正都是女的，大家在一屋就连内衣都不能穿，称哈，就差那一点点都不行。所以越是体重小的运动员越难掉，他们真的就是那种不能喝水，然后饿着，因为水的分量这个占体重里面很大嘛，就是你脱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对，然后但这很危险的。 对，所以他们一撑完了马上就吃喝什么恢复，那体重就会长。还有呢，你想脱水的话让这个体重掉，还有一种方式是一种方法呢，就是要少盐。其实咱们很多人为什么过年长了很多，我觉得也不一定那13斤都是脂肪，我真的觉得一个星期长13斤脂肪有点夸张哈。 其实是水是吧， 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咱们这个饮食习惯，我不知道啊，回到家乡会不会口味比较重，这个油啊盐啊味精啊这些吃的比较多，这个盐呀钠离子它特别吸水，所以其实呢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水分，就是肿了，咱们就是你看他那个10几斤，我觉得真的长成脂肪也比较难的所以其实你回到正常的这种生活习惯，吃口味清淡一点，把那些盐脱掉水脱掉以后，可能挺快就能瘦。比如说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这种这个情况啊，你有时候出去晚上出去跟人吃饭聚餐，咱们都比较担心自己的体重，比较关注的，回家一称，哎妈，今天长2公斤、 对对对， 3公斤是吧？一顿饭就吃这么多嘛，能长这么多？然后呢，你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称，可能就1-2公斤又下去了。 对， 所以其实它那个主要是水分啊、盐分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比例，不见得说咱们一下子这2-3公斤脂肪能长这么多哈。 明白。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快速减体重的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就控水，盐也是特别重要。 看来今天方老师一来，哇、哦，大家的问题都上来了， 好多。 对这个节后减掉过节的这些赘肉，哇，特别的关注，所以好多的问题，别着急，因为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都会聊这些，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呢，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会让方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好吧？ 大家可记好了哈，有什么样的问题，关于减肥啊、运动啊、健身的，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或者是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来互动交流。 对，放广告的时候，我让你看看我们昨天发的那个合照， 小胖那一堵墙是不 是？ 是 是是，正好也让方老师看看，他像不像长了10几斤的？ 得嘞，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2至11日，中关村店满300最高减120元，逢特惠日满1000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接下来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北京市包括其他全国各主要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好的。北京呢现在冷空气已经到达了北京的西北部地区，预计呢到达城区的时间应该在7-8点，所以说呢随着风的到来能见度就会转好了，夜间呢基本上维持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所以夜间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明天早晨呢气温并不是很低，在-2度左右，不过呢明天早晨恐怕还有3-4级的偏北风，所以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在-4-5度，大家要根据这个气温来调整自己的衣着。那明天白天呢北京就是这个天气不错了，冷空气呢逐渐离开北京，气温呢可以上升到8度左右，总体来看空气质量不错，只是比较干燥一些，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不但要护肤保湿，而且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这个北京呢未来啊这个到周六、周日还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也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这几天呢整体空气质量是不错的。那么呢随着冷空气的不断的东移，它影响的范围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呢首先是影响到的这个东北，东北今天降雪是特别强，这个而且呢基本上大面积地都达到暴雪程度，新增积雪达到了5到15厘米。紧接着呢本周末这个内蒙古东部、吉林、黑龙江还将出现一次降雪过程，这次呢不但雪下的大，而且呢在冷空气影响下，东北啊内蒙将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这就会造成啊风吹雪的现象，严重影响能见度，因此呢降雪、积雪、道路结冰、低能见度都会给这个交通运输啊带来不小的麻烦。那么这是北方的情况，南方呢现在也是开启了阴雨周，应该说呢今天啊南方的降雨有所减弱，但并不会就此而停歇。下周呢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个雨水啊轮番的这个继续上演。预计呢3月1号到2号、3号、4号、5号到7号，雨水啊一轮接一轮的影响到这个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未来呢南方的降雨也相当频繁，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的喘息机会。随着气温的上升呢，南方的雷电活动也会明显增加，未来的降水过程中呢雷声估计也会比较明显起来。整的来看的话呢3月5号之前南方升温的势头还是不错的，江南华南多地啊会出现今年气温的新高，特别是冷空气基本上不影响到的华南呢气温持续上升， 嗯，比如说海口吧，恐怕在3月23号有望这个突破30度。那么长沙、南昌呢，在3月1号，也有可能达到22度。这样的温暖情况呢，已经不像那个3月初了，更像是4月中下旬了。所以呢，虽然南方的降水比较多，但是呢，升温还是在持续。整体情况呢就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您也忙了一天了，辛苦啦。 好，谢谢。 好，谢谢您，谢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主要有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天宁四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3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还有咱们的博士方华。 大家好。 方华博士哈，对对，欢迎您，欢迎您。哎，您一来我告诉您啊，太多问题了，全是问怎么减肥的呀，怎么运动的呀，怎么健身的，一堆的问题啊。 关键就是咱们这期这节目这个主题太吸引人了。 是的， 对。 您看像冯毅就说，哎呀，这期节目太值得听了，我一直在减肥，可是一直在长肉啊。这样的很多。但是咱们先除去说的其他问题，有可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饮食上是有问题的，然后再其次他可能在健身的方法上也是有问题的。 对对， 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一直在坚持，他怎么会就不减呢，就不出肌肉呢，那是不可能的。 对， 肯定是有问题，就是咱们还没发现，没找到是哪个环节有问题哈。 嗯，对，我们看看哈，听众朋友的问题吧。影就发来信息说，我呀是从去年孩子开学9月份，每天早上起来坚持跑步，我跑了一学期了，已经春节出去玩还带了一双跑步鞋呢，但是一天没跑哈，还是长了差不多有3斤。回来我就接着开始跑啊，但只能是在早上跑，时间比较紧张。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除了在路上跑，还想去健身房练一练，我该怎么练？这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觉得他的主要问题就在于 早晨跑好呢，还是下午跑好呢，还是晚上跑，哪个时间段跑最好？ 我觉得刚才其实咱们在这个节目中间也在聊，要看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我觉得跟每个人的工作或者生活的习惯都有关系。可能这位朋友他是送完孩子以后早上的时间是不是最合理，就是他自己能安排，其他时间是不是要上班或有这个其他的安排。我觉得就是你自己最能坚持下来的时间段。实际上那我们其实一般认为运动健身其实你自己的状态最好的可能通常是在下午的时间段，就是各种精神状态会好一点。因为早上起来咱们可能一大早运动完了以后，你一整天可能再去工作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人觉得会比较疲劳比较累，特别到了下午就很难再坚持住了。因为毕竟你早起锻炼了，然后如果在单位又没有午休的时间，可能下午就会觉得这一天时间特别长，下午很累 疲惫。 对，所以可能我们如果有能安排出来时间的话，这一天任何时间段都可以，那可能建议大家用下午这个时间段去锻炼。可能你的精神状态各方面对这个一整天的影响也没那么大。 对， 但是呢刚才也说了，每个人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有自己的安排，那咱们就不能说那我不去上班了或者怎么样哈。那所以我觉得是你自己能安排的时间，而且是能坚持下来的。就是你比如说送完孩子早晨就能抽出来半个小时跑步，那咱们就用这半个时间去跑步。其实健身咱们经常说坚持下来最重要，而且呢这时间你自己安排好了，挤一挤总能安排出来。 对， 安排出来这个时间段你自己能够坚持下去，那你就早上跑步。然后呢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他还想到健身房去练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或者其他的运动。我觉得呢就是看你比如说是以什么为目标，那如果咱们就是为了配合跑步的话，我觉得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练。比如说你这个喜欢跑步的人，可能你想跑得更长一点，或者我就是只能有半个小时跑，我能不能跑更快一点，那这些呢就需要比如说咱们下肢的这个肌肉的肌耐力配合的好一点，那咱们就从这个大肌肉群开始练起了，下肢的一些肌肉，然后多做一些拉伸，因为跑步跑之前跑之后都是需要热身和伸展做好一点，这样避免伤痛啊。不然的话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经历，跑一段时间什么膝盖疼啦，可能跟你跑的这个姿势方式有关系，另外是不是咱们热身啊拉伸做的不够，跟这些也有关系。所以其实还是有挺多东西可以配合在一起，然后让你这个跑步可以跑得更舒服一点，可以让自己更满意一点，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 对，我觉得适当还是要增加一些下肢力量的肌肉的训练。 是的， 因为你要跑长了的话，有可能比如说你膝盖周围的这个肌肉如果支撑力或者脚踝周围的这个肌肉的支撑力不够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运动损伤。 对， 对吧？ 哎，那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在健身之前拉伸很重要吗？ 对， 而且拉伸的话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吗？ 我觉得就是要从宏观一点看的话，应该是有帮助。具体来说，你说如果咱们做几个伸展的动作，它每一次消耗多少热量可能并不一定很多，但是咱们从长久来说，你伸展做好了，刚才咱们说最主要的是可以避免运动损伤，保持咱们这个运动的效率很高，然后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那如果从长期这种角度上来说，你安全没有伤病的可以持续运动很长时间，那你说能达到减肥的目标吗？它一定是可以的。所以拉伸，因为咱们说它一次消耗的热量不多，因为大家都理解那拉伸动作就特简单，活动活动关节什么的，它可能确实不需要你用很大力量，也不会消耗特别多的热量，但是它确实是在运动之前和之后非常非常重要，可以保证咱们安全没有伤痛的去做运动。这个就是咱们想减肥或者是想达到健康的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咱们一直在提，就是坚持，坚持才能达到咱们想要的目标。 嗯，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之前呢，我曾经一直就是打网球嘛，我每次打网球大概到那儿以后呢，就先围着网球场跑个两三圈，大概也就是三五分钟，然后稍微的意思意思，比如活动活动脚啊，活动活动手，然后我们就开始打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啊，就是原来北京国安的球员退役了，叫商毅。 啊，他也去那儿打。后来我就发现，我这都打了都快一个小时了， 他那儿还活动， 他那儿怎么还在那儿揉啊？就是他会用泡沫轴去滚腿呀、啊、滚胳膊呀、啊、滚屁股啊，整个滚。我觉得我都得打了一个小，因为我会每次打两个小时，我都打一个小时了，他才开始慢慢的上场，跟他的朋友或者是我不知道是教练就开始打小场。我说这是干嘛呢？后来我就问我的教练，我的教练说人家是专业运动员，人家要把充分的就每一块身上的肌肉充分热身之后再投入到运动，才会延长他的运动寿命。因为他之前当这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身上肯定很多老伤， 对对对对对， 必须把他充分的活动开。所以说你啊现在跑得太少了，热身太少了，他也就建议我，后来慢慢的我也就增加了一些。你想想人专业运动员在运动之前用一个小时热身，这是什么态度？ 是的， 是吧？ 是的， 对，就很多竞技运动员，实际上他们在上场比赛之前，至少都是三十分钟热身，让自己充分活动开，他才能进入到那个比赛的状态。当然咱们不是像竞技运动员那么高的要求哈，要去竞技，要去拿成绩，但是至少10到15分钟是必要的。 对。 做热身，然后把你等一会儿要用到的大肌肉群拉伸一下，用到的关节给活动开了，然后再去运动。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说避免出现受伤，另外一方面提高你等一会儿运动时候的效率。 是的，是的。拓拓说资深重竞技运动员告诉你们啊，他可能就是资深的啊， 对， 称体重前啊超了没问题。2个小时在桑拿房里穿着衣服跑步，他说有的时候就这样下来还差0.1斤呢，那没办法剪头发。 对， 真的这么干，这真事儿，大家别笑。 这招 是不是那比赛之前得把那头发留长点，这得剪多少才能剪掉那0.1斤？ 2两是吧？还有我看到有一朋友的问题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很多人一上来就跟我们原来就聊哈，或者问健身教练说我想减肥，教练那您想减哪儿啊？我想减肚子，我想减胳膊，一上来就是类似这样的特别直接的一些问题。飘雪就说了，主要我就是想减肚子呀，还要减我的大腿，我想在家练，我买什么器械能把这肚子给减下呀？啊，博士，这就不对，这就是一误区。 对对对，就首先咱们就得打击人家哈，就是局部减脂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件事儿， 没有这器械， 对，没有一个什么方式能让你想减哪儿就减哪儿。其实咱们的脂肪是在全身，它是按一定的比例均匀分配的。但是有些朋友就觉得很懊恼了，那他干嘛长老长肚子呀？就是为什么长就老长大腿呀？实际上男生跟女生胖其实是在不一样的地方胖，咱们老说啤酒肚，啤酒肚基本是发生在男生身上，所以男生其实最容易长脂肪的地方就是在腹部，因为那个地方的脂肪酶合成酶的活性特别高，它要多的热量它就在那儿合成，所以就肚子容易胖。那女性呢，主要集中在3个地方，一个是胸部，当然这个就是这个女性她的激素导致的哈，这种身材的比例也不一样。另外呢就是臀和大腿，这3个部位。所以女生胖呢，我们经常说像一个梨形身材哈，上半身没什么事儿，从臀开始往下它就大。男生呢像一个苹果形身材，中间最胖，肚子那个地方最胖。那这个是跟咱们说这种脂肪酶它的活性有关系，可是减的时候呢就没这一说了，它还是刚才说了按这个比例均匀去分配，均匀去减掉的。可是如果你全身各个部位都瘦了，都减掉这个脂肪的话，那你想减的部位它也一定会减下去的，因为相对来说那个部位囤积的脂肪也多嘛。所以就我觉得大家不要去想我特别这个想关注这个地方瘦，我能不能就只是这儿瘦其他地方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它全身都会掉。但是最终你如果运用的方法比较合理比较科学的话，一定能瘦下去。那咱们也有很多这个励志的故事，200-300斤最后减到后面身材特别好，出腹肌的这些也有，是吗？就是只要是这个方法合理科学，一定能达到您的目标。 好，来，咱们就着听众朋友的问题，咱们可以接着往下说。小华就说了，太好了，终于来专业的内行了，非常感谢。他呢就提到了一个关于饮食的问题 啊， 比如说他就说了，在平时吃的时候是，比如说动物油不吃，那个植物油可以吃，甜的不能吃， 啊，盐不能吃，就类似这种。那咱们就先从饮食控制来跟大家说说。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绝对，就是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绝对说哪个不能吃哪个能吃，我觉得是一个量的问题。就好像咱们其实饮食方面呢一直有一个叫做饮食金字塔，然后呢就规定了说最底层的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主食类的东西是在最下面，然后中间呢就是奶类了肉类啊这些，最上面就是脂肪和盐。那你说脂肪和盐我们刚才说了对控体重来说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东西，是不是一点都不能吃呢？并不是。脂肪呢在咱们正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应该含量这个总热量啊占咱们每天总热量的30%左右。如果你控制这个体脂的人减肥的人可能就要小于30%，越少越好，但绝对不是一点都不能吃。因为其实这个真的很难做到。咱们吃的各种食物里面它都有脂肪呀，瘦肉里面有没有脂肪？也有啊。对吧，植物性的东西里有没有脂肪啊，你吃的那些坚果对吗，你要真的所有的一点脂肪都不吃的话，那你相当于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可能最后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其实没那么绝对，你控制在30%以内就可以了。然后刚才说的动物油和植物油呢，我觉得也没那么绝对，其实根本就分不开。咱们现在吃的这些比如说是什么花生油啊这些各种油里面它有没有这个动物脂肪啊，有没有这个饱和脂肪酸啊，也有，占的比例非常少，差不多1/3左右。所以这类油它不凝固，咱买那桶装的那些油里头其实是有饱和脂肪的成分在里面的，只是跟咱们以前直接吃拿那个猪肉啊油啊自己在家里耗出来那油它放在常温下凝固，那个是因为饱和脂肪酸占的比例特别高所以它会凝固。其实咱们吃的植物油里一样它也有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成分，所以你不可能咱们真的一点油都不吃吧。我觉得就是在很多程度上我觉得控制它的量就可以了。另外这个糖的部分，我个人的就很多包括我们这个营养专家啊什么的建议啊都是尽量的少吃这种叫添加的糖。就食物当中你说糖什么叫糖啊，咱们吃那馒头叫不叫糖啊，它也是碳水化合物，实际上最终说到成分是一样的东西是吗，所以主食类东西咱们还是得吃啊，不吃你一天没能量没劲儿。但是呢尽量少把这个白糖往咱们这个食物当中去加啊，你比如说喝牛奶喝咖啡，当然很多人这个有习惯哈，我觉得甜味儿有这个味道好喝，甚至喝这个甜的饮料，那这些里面的糖分就是额外添加进去的糖，就食物本身它里面含有的糖其实是没关系的，就别额外再加糖进去，加到牛奶豆浆里头，再多喝点这甜的饮料，这些 对 这些部分尽量要限制。 我就记得原来曾经方老师也给大家举过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大家都特别喜欢喝的那些甜味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大家看那个它那个配料表，第一项肯定是水，因为它这个这个介质嘛， 占的是最多的， 对对对，第二项一定是糖，白砂糖， 对， 就证明它在这个饮料当中含量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就是好像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和比例吧，就是究竟你喝了，比如说你喝了一瓶可乐，或者喝了一瓶这个什么什么这茶那茶，这甜水那甜水，相当于吃了多少糖是有这个比例的吧？ 对，你看咱们有时候看到那些图片上面有那个对照表，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一般呢，其实糖分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饮料，就是咱们平时喝那运动饮料。 是。 所以大家喝运动饮料的时候，你发现它其实口感上没那么甜，再加上运动饮料呢，它因为加了一些电解质，就是因为咱们运动的过程当中流汗嘛，会有一些电解质的流失，它那些钠离子、钾离子其实是会有咸味的，钠离子嘛，来自于盐嘛，所以喝起来口感上你觉得没那么甜，没那么黏黏糊糊的感觉，但是它里面也有6%-8%左右的糖分的，糖分一般咱们喝的甜味比这个运动饮料更要甜一点，口感上更甜的饮料，比如说可乐，比如说咱们说的这种各种什么这个茶那个茶啦，果汁啦，它虽然有时候上面还写低糖呢，怎么样它的这个糖分含量也有10%+，10%+， 也高啊， 对，所以就是运动饮料的差不多2倍左右了。那这个比如说500毫升，500毫升咱们说这个一瓶饮料里头大不多差不多占10%的糖分，就是有10多克。 将近50毫升了， 嗯， 就也就是一两糖， 对对对 对 对， 差不多 吃了一两白糖，嗯、我喝这一瓶水 50多，然后50多呢，你这个一两白糖，它一克的热量是4000卡，嗯，就是那就是相当于200多千卡的热量，200多。那200多，咱们这个换算出来这个数字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就是如果跑步的人在跑步机上，你就理解你想把这200多消耗掉 啊、 嗯，要跑多久呀？ 跑多久啊？ 至少30分钟， 大概是30分钟， 差不多 吧，一个小时是400左右嘛？ 是啊， 啊、 嗯，20-30分钟你得在那跑步机上跑，跑完了，咵一瓶饮料。 白跑 我再吃个蛋挞吧，对吧，我用这糖葫芦也不错，我再来一根， 那得重新跑 就太可怕了，就这跟大家一说、嗯、但是确实是糖我觉得是让人发胖的一个主要的诱因， 对呀、 啊，就是现在现代人就是压力太大特别爱吃甜的， 但是你想方老师刚才说的都是饮料，你比如说像 我 磊子最爱吃的都是各种烘焙蛋糕 蛋挞， 哇，就那里头那些糖啊、嗯、奶油啊那嗨了， 对， 高油高脂 是、嗯、我知道，我也有营养师朋友他们就跟我说饼干坚决不能吃，饼干的含糖量是最高的，而且油也不好，但我明知这样我还是忍不住，你说我怎么办， 说口感 就是入口即化呗 对，就是咱们其实你吃的所有这些烘焙的这些咱们说点心啦蛋糕啦各种这些东西，你口感那么好哈，你比如说你吃一些什么曲奇饼干什么的、 嗯、 那么酥什么的，哪儿来的呀，那种口感，就专门有一种油它就叫起酥油啊，让它变酥啊，所以都是真的脂肪很高，又加上糖分脂肪、 嗯、 是吧， 嗯， 这个高磊 您就别瞅我了，我害羞的低下了头。 好， 哎呀， 因为时间的问题啊，嗯，可能马上要到广告时间了，但是咱们也就着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咱们可以继续啊， 嗯嗯， 如果说不完的话咱们可以下节接着聊， 是， 嗯， 比如说像 Lisa 包括勾雪等多位朋友都提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咱拿 Lisa 的这个举例子，他说我38岁特别想瘦下去，可是就是怕瘦了之后皮肤松弛然后就变老了， 嗯， 包括勾雪也说了同样的问题， 嗯， 那真的是那也是啊，比如说胖的朋友， 嗯， 脸哇、哦、圆润， 嗯 啊，就觉得，哎呀，这怎么显得这么充盈啊？ 对 对吧、嗯？但是瘦的人 撑的一点褶子都没有， 瘦的人就说，你看你啊，面黄肌瘦的，真的健身之后会变成那样吗？ 我觉得就是要看你瘦的速度。就是还有当然了跟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像这个30多岁的朋友就开始担心啊，因为女孩子嘛一方面比较关心自己的身材，另外一方面皮肤当然也特别重要， 对， 那我觉得就是要，那你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你说这个那个皮肤给撑开了然后又突然瘦下去了，就跟咱们那个气球撑大了然后再变松了，你说它会不会出褶，会不会容易老，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 会的， 但是咱们现在呢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尽可能的让这个程度给减轻啊，所以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别瘦得太快，实际上啊咱们如果是用最科学的方式运动的方式减肥减掉脂肪的话，它一定不会瘦得很快，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呀，咱们那种掉得越快的，咱们体重里头非常大的一部分成分是水， 对， 刚才咱们说那些运动员极端的方式减肥最终了没办法了都减什么呀、 嗯、 都是减的水，所以其实你真的想减脂肪它比较合理的方式，咱们说真的可能一个月2到4公斤这个已经是差不多到头了， 很正常， 对，也就这么多了，所以它不会掉得很快，那些真的从好几百斤什么200-300斤瘦下来那些它是需要持续时间的，咱们说人一般都是至少半年什么一年两年瘦下来的，对吗？ 没错没错， 嗯，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还有咱们的老朋友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方华老师，您好。 嗯，我是女博士方华。 自报家门了。 是是是，欢迎欢迎。我们小秦这位朋友就着刚才您上一节最后说那个，他专门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一块蛋糕200多千焦，他又查了一下，一瓶可乐195千焦。 嗯， 您想那蛋糕里得含糖分多高？ 对，一小块就那么多。 是的，是的。 嗯， 哎，那就这个问题，咱们就聊聊如何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正确的饮食呢？比如说早中晚怎么去区分，怎么吃才算健康？ 嗯，其实早晨这一顿还挺重要的哈，因为咱们说了一整天嘛，你需要这个工作啊或者学习，那需要很多的能量，所以早餐呢，实际上我们一般建议大家要吃好，然后呢这个中午呢就是吃饱，然后晚餐一定要吃少一点，就是从这个就是大的整体上来说是这样去分配。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整体咱们先说这几大类营养素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脂肪是占到30%以下，就是这个油啊脂肪啊这些东西含量越低越好，然后尽量就是添加类的，比如说炒菜放油要放少一点，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植物动物里它本身已经含有脂肪了。 嗯， 所以你看这些，比如说咱们吃早餐选择什么呀，那炸油条它就是添加的脂肪特别多。鸡蛋灌饼， 嗯， 看他做的那个过程了吗？ 嗯， 好多油往那上头浇啊，直接那油 那才香呢。我再加点辣椒酱，我天哪！ 所以这种你看到明显可以，它从油里捞出来的，或者是加了很多油进去的东西，那你尽量就要少吃了。 嗯， 所以咱们早上起来，你比如说你吃健康一点的， 吃什么呀？ 这些包子啦，这个面包啦， 麦片算不错的吧？ 牛奶、豆浆、麦片喝粥，或吃面条都可以。面条就是尽量方便面，就少吃了哈，就正常一般的面条。你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家里吃，最省事儿的就是面包、牛奶、麦片这些东西哈。面包呢，当然了，刚才咱们也提到过，上一节提到过了，看你选择什么样的面包了，有很多可能糖分和油脂含量都非常高，就普通那种切片面包， 对， 什么全麦的， 全麦的， 哎就可以了。 对， 然后牛奶。麦片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喜欢吃这些，也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当然了，麦片的选择也很关键，就是很多咱们现在各种这种麦片这个里面含有什么各种的这种干果啦，坚果啦，这些东西特别好吃，是吧？ 对，葡萄干可甜了。 所以其实这些麦片咱们听这个名字觉得它很健康，可是它不一定热量低，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早餐吃还好了，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晨起来一定要吃好了哈，这一整天你需要能量，而且这一天咱们有很多的脑力或者体力的活动你是可以把它消耗掉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吃的东西上面这个标识、 能量表， 哎，能量表你看一下它一份或者你放了这一勺两勺它到底含有多少热量，就吃之前做一个对比大概的了解一下、然后呢到了这个我知道啊，可能有一些人是不是喜欢加中午中间会加餐， 加餐 对吗、就是如果咱们中午或者下午有这种叫上午茶下午茶的习惯要加餐的话，尽可能选择什么呀，就是水果类的，然后一点坚果，因为坚果它含有大量的这个维生素 E 啊，然后可以有抗氧化的这些作用哈，都可以吃，但是每天不是说就是只能抓一把吗，不管是什么各种各样不管是哪种吧，但是你都可以吃一定量的这个坚果，所以你可以选择坚果牛奶酸奶这个水果作为上午茶下午茶，就健康一点哈，就别饼干薯片什么蛋糕点心曲奇饼这些，刚才这都上咱们黑名单的东西哈。 就跟我插一句啊，不好意思、就跟我舅舅他当初博士毕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老抽烟，博士毕业的时候，后来那个他媳妇儿就说了不能再抽烟了，戒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博士啊是一个都特别有毅力的人，真的是，所以我相信方老师也是这样， 也是啊， 是是是。然后他说行我戒烟，他嘎嘣就戒了，但是戒了以后养成一个坏习惯， 吃零食， 就每天必须得吃三桶那个 啊 那个土豆片， 哇天哪， 三桶不吃不行，得让嘴站着，哇，然后你就看他这人就像吹起来了一样，我的妈呀，后来我还跟他说舅，我是复吸得了，不至于吧， 哎呀，其实这很难平衡，就是尤其是吸烟的人， 这个肥胖也会影响到健康， 对呀、威胁也不小呢， 对对，要做一个研究看一下到底肥胖的影响大还是这个尼古丁的影响大， 但是我差的瞎说， 对对 对，然后这个所以咱们这个是吃上午茶下午茶的人哈，就是你既然要加餐，实际上啊我们是建议可以加一些这些健康的小吃，少吃多餐嘛，无论对于想增肌的人还是减脂的人来说，其实这都是好习惯，不是说咱们一说加餐大家就害怕，哎呦这会不会长肉是吗，吃的越少越好，实际上即使是对想减肥的人来说，少吃多餐也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首先把每一餐的热量控制好，另外就是其实吃东西有食物进到身体里以后，这个消化的过程其实是可以消耗一定的热量的 啊，对对 啊，所以其实就是健康的食物，身体有需要的，咱们一天把它平均到多一点的这个进食次数里面，这样可以增加这个食物消化的过程消耗的这部分热量。另外就是让咱们身体这个能量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不要忽高忽低，一会儿就饿得不行了，然后我就要暴饮暴食，一会儿又撑得不行了。实际上呢，咱们每一餐少吃一点，让身体一直处于一个不是特别饿也不是特别饱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呢这个就是让咱们把这个食欲把这种饮食习惯都控制得非常的好。 暴饮暴食特别容易得糖尿病，不是吓唬大家啊。 你看像磊子，我们认识的很多就是做我们这行的同事，就是比如说上午可能都没起，因为晚上会熬夜，比如说剪节目也好做片子也好， 对， 所以睡得很晚，然后再其次呢他本身就起得晚，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饭，哦那当然饿了当早饭吃，吃好多，然后下午就开始干活，但是这一干活你想在机房里啊在棚里啊那就没点了，有可能一干就得干到八九点，然后八九点一完事儿就哦今天一天工作终于结束了轻松了，好出去吃，一吃就吃到十一二点，就天天就是这种暴饮暴食，所以整个人就也像吹起来似的， 对， 而且身上有很多的毛病， 是，而且你像咱们说为什么这个过个年大家就胖那么多，我觉得好多朋友回到家也是三顿饭变两顿饭了， 对， 他早上起不来啊， 就早午饭嘛， 对，早午饭，然后那个到下午呢五六点钟再吃一顿，然后就你这很多人觉得哎呦我三顿都吃成两顿了，少吃一顿饭是不是每一顿就要多吃一点啊，结果这样其实就是让咱们身体达到一种什么状态呀、就是饿的时候特别饿，然后身体对这种能量的需求特别高，你一旦进食的话身体就疯狂的储存， 对， 因为它其实我们说了身体有记忆功能， 他就在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这个后面接着又会饿我，怎么办呀？我得多储存点，够自己存好足够的能量。结果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这个身体就更容易储存热量。啊，这也是咱们这个过年胖三斤是吗？ 对， 胖公斤的原因。 啊，还有十几斤的啊，就跟那天我听专家说，猫啊， 嗯 嗯， 说猫有好多都得脂肪肝。 嗯， 后来我说天哪，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家猫现在在家里吃的太好了？ 嗯， 我说但是它天天都吃狗粮啊，现在不是自己弄小鱼儿给猫拌馒头啊什么的了。 嗯， 后来人专家就说不是，猫的身体结构跟人是不一样的。 嗯， 猫的结构呢是，比如说，家里长期没人， 嗯， 猫饿着了， 嗯， 然后它为了自给自足，然后就专门在体内自己生成啊，比如说类似于脂肪啊什么的，让它身体消耗。 嗯， 所以你可以饿着它， 嗯， 它自己就生成。 嗯， 但是如果你老饿着它，生成多了，脂肪干了，不是吃出来的，那是饿出来的。 对，所以就是这样。为什么很多咱们说肥胖的人说减肥，这个喝水什么喝凉水都长肉啊？其实不科学。水凉水啊，白开水里头一点热量都没有，跟刚才咱们提到的什么运动饮料、甜的饮料是两码事儿啊，那一点糖没有，应该是没有热量的，就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这个能量代谢非常非常低，所以就稍微吃点东西，那些都消耗不掉，然后都储存起来了。 嗯，对，就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 嗯， 就觉得哎呀，那你看看平时我自己吃东西啊，我控制不了，或者说控制不好，那么究竟吃多少盐呀，吃多少油啊，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啊，35%控制不好怎么办呢？哎，我之前好听别人说过，那干脆就吃个什么代餐粉， 嗯， 能量棒， 嗯， 能量胶， 嗯， 啊，听说他们运动员都吃这个很健康， 嗯，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在我的日常饮食当中加入这一些，甚至我听说有一些朋友，他们一日三餐天天吃能量棒， 嗯， 主食什么的蔬菜什么肉全戒了，这样肯定也是个误区，也不对吧？ 对， 虽然说那个比较的健康， 嗯， 搭配的比较合理， 嗯， 咱也不能一天都吃那个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还是回到咱们之前说的那个话题，你到底这件事儿能不能坚持下去？就是相对来说啊，这些什么健康餐啦、代餐的东西啊、能量棒什么的，应该没有特别好吃的，是吧？咱们也都尝试过哈。嗯，我觉得就是，其实咱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材，但是不是说要剥夺咱们这个吃美食的权利。我觉得健身啊、运动啊，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所以吃东西方面，实际上我个人也是，我没有特别的去记说哪个东西就绝对不能吃。刚才我们也说过这个概念，就是其实都是一个度、一个量的把握哈。有好吃的东西喜欢吃，不是说真的让高磊把那些什么点心什么全部都戒掉。我觉得就是控制一个量，别一天三桶、一天三盒这样，那他肯定会长肉是吗？但是你说我偶尔的吃，我觉得这个是没关系的。真的不是说好，我就这个减肥了我就得饿着，减肥了我就得跟所有的美食说再见，我觉得这个也太不人性了。 对对对，而且过犹不及。 嗯，对，就这生活的意义去哪儿 了？对，乐趣没有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嗯，就是这些代餐的东西，刚才咱们说其实它没有很好吃。其实咱们吃食物一方面是为了健康获得能量，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是挺享受那个过程的。你都变成了这个青菜什么是吧，这个 都是水煮的恨不得。 对， 一点盐不加， 然后或者是一些粉冲了喝什么这些东西吃是吧，然后我觉得就没有那个过程了， 是 享受的那个过程。 就跟我哥们儿是，就是他演话剧的， 嗯， 然后有一次晚上我们俩聊天，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梅子，每次在我们上一个新戏的时候，比如说对身材是有要求的， 嗯， 然后得减啊， 嗯， 然后就饿着，早饭是肯定吃， 嗯， 但是中午和晚上那没办法，他就要迅速的瘦下来，就得饿着， 嗯， 实在不行了，忍着就吃香蕉。只能是这样， 嗯， 他说晚上得早睡， 嗯， 晚上躺床上就得看台词，背台词的同时得早睡， 嗯， 他说有一次 晚上不行，让自己肚子叫吵醒了，咕噜叫，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哎呦，睁眼，哎呦，不行，给自己吵醒了，睡不着了，哎呀，只能再吃根香蕉。我说，你说这何必呢？ 对，其实我觉得维哥这话题就引出来，很多人其实现在减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什么呢？我不吃脂肪类，比如说肉，我不吃。然后呢，你们刚才说糖是由这个主食构成的碳水化合，我也不吃，我吃水果。 嗯， 哎，我吃水果多轻松呀，身体也没负担，又有补充各种维生素，那我能瘦下去吧？ 嗯，也是看吃了什么水果，还有量是多少。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就说一到夏天着急了，穿这个短袖什么的要减肥，说就不吃晚饭了。然后每天吃什么呢？每天晚上吃半个西瓜， 好嘛？ 结果减了一个月，一斤没瘦。啊，所以 他没胖就好。 对，其实要还是要看你吃什么。我觉得水果其实它确实有很多的维生素，这个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啊，这里面含量非常丰富，有特别有营养。但是它也不是越多越好的一种东西啊。咱们一天这个水果的这个摄取，一般就是吃两种不同的水果，比如说一个香蕉、一个苹果，这些你就足够你身体各类这种营养素的需求了。其实水果大部分里面它还是含有大量的水分和糖分嘛。那你不吃主食里的糖了，变成吃水果里的糖，还是一样的呀。 对， 所以种类上来说，我觉得水果它其实对减肥来说是一种比较健康、比较好的。刚才咱们说下午茶也可以加，但是还是要控制量啊，对吧？种类上你选择了这种了，量上呢，你像刚才王伟老师说的，饿的不行吃香蕉，饿的不行吃香蕉，这一天吃多少根香蕉啊？对，五根十根吃进去了，结果呢，它这个糖分也特别高，一根香蕉里的糖分也有二十几克， 对， 二三十克，对。你看那个健身的好多人都喜欢吃香蕉，运动员打网球的，这个中间补充能量都用这东西，它方便嘛，可是它里面代表它含的糖分也非常高。 是，包括那西瓜，我曾经听人说，一个大西瓜怎么着也得十几斤、二十来斤吧。这一个大西瓜就相，如果您一个人能开了的话，证明就是相当于你直接吃了四到六大碗白米饭的量。 对， 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含糖量的摄入，特别恐怖。 而且这个问题就是它没有那种饱腹感呀。 对， 你咱吃米饭，有时候吃这主食类的东西，你吃点高纤维的、纤维含量高一点的，然后蔬菜什么的，这顿饭下来它有饱腹感，它没那么快饿。你吃西瓜，你刚才说你那半个西瓜，其实咱们都能吃进去，可是吃能持续多长时间呀？咱们经常有时候说上两趟厕所没了， 对， 然后接着就又开始饿了。 对，是这样，是这样。咱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很有意思。无所不能的小河马说，晚上要想吃的少，下班路上一定不能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了就会吃的多。但是也有身材特别好的，你比如说洪明，他说我一直在健身，坚持的特别好，我今年55岁了，体重60公斤，身高1米72，你看多标准， 是真是， 这真好， 真好， 真 好，维持的不错。 是， 这还有一个要匿名的啊，我们就叫他涛吧。我说问问老师哈，现在跑步基本上是慢跑，平均啊每公里7分钟左右啊，一公里跑7分钟，每次呢我跑大概3-4公里，每周我跑3次，都是在晚上，我已经坚持3月了。我想瘦啊，我不见效啊。我还可以继续吗？我还是需要改变一下我的训练内容。 我觉得跑的方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每次跑3到4公里，咱们想着是慢慢的把这个距离可以稍微的延长一点。但是我觉得一般的健身人群，就以健康、以减肥为目标的话，实际上跑到4-5公里也就差不多了。你每周坚持3次，每次跑5公里，我觉得其实都可以了。所以它这个距离上稍微差了一点啊，我觉得但是慢慢的等天气暖和一点，这个坚持时间长一点，我就跑到5公里，这绝对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儿啊。那这位朋友他坚持了3个月，为什么没有瘦下来？我觉得那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方面，饮食方面看看是不是有问题。按道理啊，咱们坚持了3个月的运动，你每一次哪怕就是跑3-4公里，那也有200千卡的热量消耗呀。 对对对， 这一周有600千卡的热量是吗？这一个月下来2000多千卡，怎么也应该能瘦1-2公斤。如果你饮食习惯什么的都没改啊，跟以前一样的话。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饮食方面去找原因，是不是咱们这个热量 油脂这些控制的不够好，是不是这个跑完了，很多人运动完了以后可能觉得消耗的多，这个补充的增加了，或者是哪怕咱们说的一瓶运动饮料其实它也有热量。其实咱们如果一般健身的人群三到五公里这种跑，完全没有必要喝甜的饮料， 嗯， 矿泉水、自来水，就这个白开水都可以了啊。这种运动饮料一般只是建议持续运动90分钟以上的人群再去摄入，毕竟咱们刚才说了有 6% 到 8% 的糖分呢，这又是额外的热量。 对， 咱说喝一瓶饮料好，那半个小时白跑了。 对 啊，所以咱们就要看一看是不是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啊。但是说要不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啊，跑步一定是可以带来健康方面、减肥方面的效果。刚才我们刚才跟这个导播这个朋友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说我这个我目标是跑马拉松半马， 嗯， 我能不能瘦，我能不能减肥？我说你放心，我说这个跑步啊，跑马拉松啊，它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减肥。你不用太关注它，你既然目标你是要去跑步参加这些比赛，你中间肯定得练，你跑够了一定的量，你坚持够了一定的时间，一定会瘦的。 对， 这个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您看那些跑全马的那些专业运动员，有一个胖子吗？ 对， 没有。 是的，所以他这个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他消耗很多，而且你跑个十公里或者跑个半马跑个全马，他不是不练就能跑下来，咱普通人你别说跑，走都不一定走得下来。对，所以你慢慢的在达到自己跑步这个目标的同时，其实每一次训练都在消耗热量，最终同时也会得到第二个结果，这个好处就是减肥了。 是的， 没错。 而且咱退一步说啊，就算体重没减，但我坚信您坚持这三个月，您本身的身体素质提高了。 对， 而且提高了很多。 是的， 您不信您再背个重物啊， 嗯， 爬个楼梯啊，保证原来可能喘，包括头晕，您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对， 其实这就是改变。 对， 其实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误区，就是老觉得哎呀，我运动了三个月，我好像体重没怎么减，那我是不是没有效果？这就是大家的误区了。误区在哪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用量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尺寸，比如说你的腰围，比如说其他的这个维度，你是不是有减小？如果有减小，就证明其实你是减重了，而且你的肌肉量增加了，对不对？ 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不能只用体重去衡量这个健身或者运动的效果，对吗？咱们有体脂，如果是有去健身房啊或者那些专业机构能去测的话，你测一下体脂，或者哪怕高磊说的，我就用这个尺子皮尺量一下各个部位的维度， 我就用我的之前的裤子量， 对，用一件以前没穿上的衣服试试，没准穿上了，这也代表是一种效果。另外还有就是王伟老师刚才说的身体素质的提高，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特别注意这个方面，或者是我们对这方面的理解没那么多哈，我也没有专门的去测试看一下，哎呦，我的心肺耐力有没有提高，我的肌耐力有没有提高，柔韧性有没有改善，可能一般大众人群他也不太关注这个。但是就像刚才王伟老师说的，你可能开始跑这三四公里的时候感觉跟现在跑就是不一样，开始跑的时候可能连跑带喘的，有时候都要中间停下来走会儿，现在可能一个速度匀速就跑下来了，是吧？很多刚开始跑步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咱们说慢慢的把速度再提高一点，距离再延长一点，只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个其实咱们说运动健身你想看到效果，咱们都不是论天论周的， 对， 至少是以月， 对， 年的时间啊，像刚才那位朋友50多岁， 对， 身材保持的那么好， 嗯， 可能人家是坚持运动了很多年达到这个效果， 特别好。 对 对，包括那些想减肥想减重的朋友，也不可能说我一两个月就一定能见效。 是， 你看看那些成功的人士，他们都坚持了少则半年，多则甚至是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够减到他现在的这么一个程度，而且是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好处的。 是的 啊， 对， 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继续来跟我们的芳华博士取得联系，有任何关于运动啊、减肥啊、饮食啊等等方面的话题，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CHWL876 发送问题过来就行啦。 嗯，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稍事休息，歇会儿咱进段广告吧。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春火热进行中，三月四日前每天活动不间断。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nly Belt 超市、The Walls 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新怡汇、孔乙己、云海肴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新春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哇！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引流波。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方华。 嗯，欢迎方博士。 是、 啊、真的以后常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嗯，其实也不能说减肥秘籍，应该说我们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健康。 嗯， 这样可能更正确一点。 对， 因为今天我们想说如何甩掉过节期间啊、嗯、增长那些肉，哇、哦、瞬间有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呢，关于健康减肥等等这些话题，真的一两期节目完全说不完。 嗯， 对， 所以关于您怎么办？我觉得还是现在最流行那句话，您都记住了就行了，管住嘴，迈开腿，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对吧？ 对对对。 我们用今天最后的这节，就来说说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吧。 好啊， 就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就行了，好吗？嗯， 问题特别多，我们看一些具体的问题吧。丁丁就说：“请问博士，如果游泳的话，怎么样的一种活动量坚持下来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比如说具体啊，每周几次啊，每次游多久，或者游多少距离？另外呢，他还附上了自己的个人情况，就非常专业啊。我们希望大家如果问类似的问题的话，一定要把个人的一个情况，简单的情况附上。他说我本人1.83米，体重115公斤。 嗯，哎呦， 哎呀呀呀呀，目标是减到90公斤，也就是减掉25公斤。 对， 嗯 嗯，这么一个情况。 嗯，可以，就这个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我觉得这90公斤都可以暂时是一个短期目标。 哇， 就是因为1.83米的身高，高磊也差不多吧？ 没，我1.78米。啊、哦， 看着很显高哈。 主要头发高。 就是其实一般咱们1.8米的人，就是80多公斤这个体重都可以哈，80到90，我觉得就可能第一步减到90，这个目标，或者你也可以这个短期目标咱95，然后慢慢的再继续去减哈，养成了这个运动健身的这个习惯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控制体重挺简单的。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话题，其实减肥比增重要容易， 是 啊、嗯，好多这个想长肉的人觉得更难的，更辛苦。然后这个减肥用游泳这种方式减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咱们现在好多人这个减肥第一首选跑步，第二游泳。跑步呢，也有很多朋友面临什么问题呢？跑一段时间膝盖疼， 嗯， 确实体重大的人跑步的过程容易出现这个膝盖出问题，因为你本身体重大，受到的这个关节受到的压力和冲击就很大。有研究就说这个跑步的时候，你这个每落一次地，这个膝盖承受多少这个压力呢？说你自身体重的6倍， 啊， 所以你想想看，他这个体重越大的人，那膝盖承受的压力就越大，那你出现问题的几率也就越高。所以其实一开始减肥的人，我们还真不太建议马上上来就跑，可能你用走的方式，这个走跑结合啦，或者用一些骑自行车啊，健身房还有一些什么固定的椭圆仪啊，这些脚别离地，所以咱们膝盖受到的冲击和压力没那么大。那回到刚才咱们说游泳这个话题，当然很好了，在水里面受 浮力，所以咱们身体这个各个关节受到的压力都没那么大，没有直接的冲击，所以是非常好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水里面，因为温度低嘛，咱们想保持体温，所以身体消耗的热量是多的。刚才咱们说持续跑步跑一个小时能消耗多少热量？ 400-500-600， 他们跑速是吧？ 对 咱跑慢点400-500，如果跑快的人能消耗到500-600的热量。游泳如果你持续在水里面游一个小时能消耗多少热量？能消耗1000千卡， 一倍。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跑完步因为消耗的热量特别高会觉得超级的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游泳完了以后是吧？ 游泳完了以后、 对对对， 它确实呀，它消耗的热量高啊，所以就特别想吃东西，所以那一定要把这食欲控制好。刚才咱们说减肥，你运动消耗是一部分，摄入是另外一部分哈，所以一定要把这饮食给控制好了，别哎我游完了我消耗那么多热量我能不能放开吃，那完了可能效果又是不是很理想哈。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位朋友问这个频率和每次的时间，那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咱们说想减肥一定要有氧运动才行。那什么叫有氧运动呢？就是把心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持续2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所以您说在这个游泳池里到底游多长时间能达到减肥的效果呀？持续游20分钟以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看那个游泳比赛，人有些游50米，游完了就上来，那些他虽然也是游泳，但是他持续时间太短了，然后可能不一定能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当然运动员不一样，身材都特别好哈，但是咱们就不能用这种方式去游比赛的那种形式。咱们就是如果，当然了这个跟个人能力有关了哈，你就是在水里面咱就别管它这个游了多少米了，这个速度是怎么样的，反正持续别停下来游，游到20分钟以上，这一次游的时间至少要20分钟，这样就是达到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燃烧脂肪的效果。实际上脂肪它有点类似于什么，有点类似于碳，想让它点着燃烧起来是特别慢的一个过程，所以它需要持续的时间就长。您要一次能游20-30分钟，每周游个2-3次，这个刚才说比跑步那个又安全，消耗的热量又多。 对， 而且它减的是比较匀称的。 对， 就无论你什么泳姿啊，就比如说无论是大蛙也好，小蛙也好，自由泳呀，无论什么，全身匀称的减。 对， 包括你的肩膀会变得很宽。 对， 而不会说局部的。 是为什么呢？咱们就拿它跟跑步比，你看跑步其实咱们主要用到的是下肢的肌群，上肢参与的比较少，所以咱看那个一般你那个胳膊虽然也在摆臂，但是其实你没有用很大的力气去摆臂，所以那些肌肉参与的少。可是游泳不一样，你腿要蹬水，不管咱自由泳蛙泳是吗？ 对对， 手臂其实用很多力气的，所以咱看游泳那些运动员身材都特别好， 特别好， 肩特宽，那背那个倒三角特别明显。因为实际上比如说咱说游这个蛙泳，它那个背阔肌用的特别多，就上下肢的肌肉都在发力，都在参与，而且它这种我们说了是这种肌耐力性的。就刚才咱们说那女生特别害怕这个练着特大块，咱用很轻的重量练次数多一点，这游泳就是这样。 对， 其实它的重量很少，它就是对抗水那个阻力，所以你不是会用很大的力气，但是呢它持续时间长呀，你得连续游20分钟，你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都在让这个肌肉发力，所以是这种肌耐力性的发展肌肉。 对，而且这项运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因为有的时候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想练练器械，但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但游泳就不会。 对，非常安全，对咱们的关节压力也小。 对，刚才说到膝盖这个问题哈，有一位叫应该是念硕哈，他说各位好，都说膝盖的损害是不可逆的，那怎么样在户外跑步当中能够减少对于膝盖的损伤呢？看来他是一个户外跑的爱好者。 那肯定就是鞋啊装备这些，这肯定不用说了，就选择尽可能这个缓冲比较好的，然后用一段时间跑够多少就要马上就换是吧，这些是一方面。另外呢，户外跑其实也分，有一些喜欢跑越野跑的，还有些是喜欢跑公路的。就其实越野如果你经常在这个比如说什么山里啊各个地儿去跑，其实相对来说它对我们关节的压力是小的，其实压力最大的就是咱们那个马路。 因为它没有弹力， 特别硬，对吧？你刚才 才咱们说每一次落地好几倍的这个体重，那你怎么样这个脚落地，那个反作用力就冲击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上来，传递到我们的关节。所以确实我们很多这种损伤一旦发生了，可能真的不可逆。比如说咱们听过半月板损伤了，可能直接就得拿走，韧带断了，那你就得修复啊。当然跑步的人可能没那么严重伤到半月板韧带，但是它是一种长期的劳损和磨损。那这些东西磨的它没那么结实了，那半月板磨薄了，它也不可能再长出来，这种可逆性确实是很低的。所以咱们刚才就说这个喜欢公路跑的，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户外跑的这朋友，你也可以尽量的选择一些软一点比较适合跑步的这种路面，比如说奥森，他有那个塑胶跑道，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在那儿跑啊？好多人遛弯儿也都那个特多，喜欢去那个地儿，住在附近的人。然后呢，这个周边有没有学校的操场？好多也都是这种塑胶跑道。对，前两天我还跟一个朋友说，我说我很少在马路上跑步，就是尽可能的去保护我们的关节。你像咱们说那马拉松运动员，其实他们跑得更多，他们受不受伤呀？实际上他们就是比赛的时候，当然他们要在公路上跑，平时练的时候他们也尽可能的减少在公路跑，特别是国外的运动员啊，他们就是在那个像比如说那个有一些这个设施比较好的那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专门有一种叫木屑跑道，上面全是那些木屑啊， 松软， 对，特别松软，跑起来特别舒服。所以人家是在草地啦、木屑跑道这些，人家练完了，人家偶尔一次比赛，人上那公路了是没事儿。可咱们不能说，哎，人家那马拉松运动员跑的没事儿，咱们也天天在那个公路上去跑，可能膝盖就容易出问题了。所以咱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尽可能选软一点的这种地面，塑胶跑道啊、运动场啊这些地方去跑。当然咱们应该是会这个将来各个社区什么建很多很多这种体育运动公园，我相信这种设施也会越来越健全，就大家尽可能去选择这些路面去跑，会更安全一点。 当然了，我们说了就是得管住嘴迈开腿，但是还有一个，无论您是哪一个方向都是要坚持。就您不能说哈， 对， 立长志长立志，这个不行啊。当然了，另外还有像方老师说的，也有拉仇恨的啊。一秒他说了，我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 出去。 他说我想问问方老师有什么增肥的方法吗？ 出去。 他说我这个问题困扰我30来年了。他说我是不是有点拉仇恨？是的。啊，建议你顿顿吃水煮鱼。 顿顿吃五花肉。 对，确实啊，实际上增重更难。为什么呀？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本身啊，我们说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有可能这个是先天遗传。另外呢，当然了，我也见过有一些比较瘦的朋友，是不是消化有问题？ 肠胃 有问题。所以对肠胃有问题，这个怎么吃都不胖，可能他吃完了以后，是不是这些食物没有完全的消化，也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但是这些人怎么去增重呢？可能尽可能我们觉得还是要去做运动。长什么呢？还是不能长脂肪啊，长肌肉。啊，长肌肉的过程呢是需要你要有做运动、抗阻力训练，另外一方面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高热量的这些食物去配合，所以那你一定要多吃。为什么咱们说增重的人、增肌的人难呀？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开始现在立志要增重了，那我们又建议他，你得做运动呀，你得做抗阻力训练。好了，从这周开始到健身房开始找教练练肌肉了。这练肌肉的过程本身消不消耗热量呢？也消耗热量。 对， 一个小时也4-500千卡。 对，就是方老师的意思就是他本身就瘦，还让他再继续消耗热量。那 对，那结果呢？你怎么才能长呀？你得吃呀， 多吃， 对吗？ 而且是 你多吃，你得吃多少啊？刚才咱们说你这个增加了这一小时的运动消耗4-500千卡吧，你光吃这4-500你能长吗？ 不行， 你运动消耗的跟吃这个刚好平衡补上了，跟以前没变化，没差别。所以这些朋友就觉得我吃也吃了，练也练了，怎么还没长啊？这方老师是胡说的，没用哈。所以您得吃2倍的那个热量，4-500要乘2，一天要多吃1000千卡。你这500运动的时候给消耗了，另外那500让你长肉。 对， 所以为什么说增重的人难呀？你得吃超过你自己预期的那些食物才行。很多人觉得我吃了呀，但是你吃的不够。 啊，要吃两倍的这种食物才行。 等到了这些食物真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看的那个量，你就真的吃不下去了，你就头疼了。 为什么呀？因为这朋友自己说了呀，我本身就是能吃的人啊。嗯，现在是你能吃，你以前就能吃没长，现在您得多吃一千千卡， 多吃一倍。 对，你比以前还得更能吃才行。你才能长，而且你配合一整天，你还得再去训练， 还要运动。 对， 就跟这真的就邪了，就有一些真的是女孩，比如长得很纤细，但是还特别能吃。 嗯， 你看，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就是有那种视频直播嘛。 嗯， 经常我说啊，大胃王，哇，一个女孩子哇，一桌子全是吃的。 嗯， 视频直播，就是你就看那 直播 吃 东西，对对对。 哇、哦，他把那些全吃了，我当时我都想疯了疯了，这样我的话得吐多少回啊，没问题， 嗯， 这奇了怪了。 对，有一些人真的他的食欲胃口特别好，但是不一定会长得很胖哈，但是呢，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自然规律是什么呢，还是咱们说还没到那年龄呢，您刚才说的那直播的基本上都是特 年 轻的小姑娘，是吗？就是我们真的也看到过很多身边的人年轻的时候特别瘦，你认识十几二十年的朋友，我有一个大学里就认识的师姐80多斤，就那时候我们大学北体嘛，每到大四毕业的时候要献血，女生应该是不到80斤， 对，她有一个要求 不能献血，因为你太瘦了，怕你出现这个头晕啊，这些症状，他是属于不能献血那个体重。 火。 现在因为我们都认识20几年了，离上大学那日子太久远了哈。现在应该是体重比我重了。 啊。 所以这个就是时间可以去累积或者证明一些东西。你年轻的时候可能确实是没什么问题，刚才咱们说基础代谢率高是吗，你可以随便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基础代谢率是慢慢下降的。 对， 你还吃那么多东西，你到了30几岁40几岁再看可能就不是这样。 对， 那就给你个样了呗。 你可以一时瘦，但可能不能一世都那样那么瘦。 所以就着方老师的这个话，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你在20多岁说哎呦我胖了，好，通过这两天我使劲练瞬间瘦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到了30-40岁，你说这两天吃胖了，我要使劲练，这两天我要瘦回来， 那就真瘦不下来了。 是很难了， 就难了。对，也是跟咱们说的这代谢有关系，年轻的时候代谢率高啊，所以咱们随便练一下特别快就瘦下来，到了30-40岁没那么容易了。 对， 来看看啊，一些特定的人群哈、啊，比如说这位薇子啊，对，她就是一个孕妇，一个妈妈了啊。她说：“老师好，我怀孕前啊，每天步行6公里，我就想问问您，我怀孕之后，我还能这么每天走6公里吗？要不然您给我们推荐一个适合孕妇的这个运动的方式，运动的项目也成。 其实这个走路完全没问题，就可能6公里稍微的减少一点，因为随着咱们这个体重的增加，咱们可能行动没那么自如了，特别到了后面就是快临产的那个阶段，所以可能走6公里持续的时间就会很长，因为你走慢了嘛，所以可能我觉得6公里不一定适合，但是走一半3公里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怀孕期间呀，其实最适合运动的是中间的3到4个月，头3个月尽量少运动或者少剧烈运动，然后呢这个后3个月因为体重大了，所以咱们也把这运动强度给减低，但是这位朋友说怀孕之前他每天都有6公里这个走路这种习惯，我觉得那他在头3个月后3个月运动都没什么问题的，就咱们说了，你把那速度减慢一点，强度低一点，持续的运动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你看咱们网上经常看到那些人家有一些怀孕了以后继续做抗阻力训练，继续跑步，跑步什么跑马拉松的都有， 对， 挺个大肚子跑半马真的有。 有， 天哪。 所以就是咱们适度的运动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里，刚才那个王伟老师说游泳特别好，对孕妇，因为你体重大了也是这个关节容易出问题嘛，所以你下了水以后这个减轻这个关节的压力，运动起来会特别舒服。当然我觉得游泳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看看那个地面别滑，别出现这个湿的地方，别出现这些危险，就最好有人陪着您啊。然后其他的运动形式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跑走路啦这些完全没有问题，甚至适当的我们都可以做肌肉的抗阻力训练，像我怀孕的过程当中从头到尾 一直都有训练。 嗯， 而且你比如说孕妇，其实她真的现在我们特别建议做一些什么腹横肌啊、骨盆底肌这些训练，对于你生产甚至是产后恢复都特别有帮助。 嗯，而且其实有一些这个静态的课程也特别适合孕妇朋友，大家可以看一下。当然前提是一定有专业的老师和教练在旁边辅助， 对， 不能自己瞎练。 对对对对 对， 嗯，对。如果这些就我不是说特定人群啊， 嗯， 如果就是说，哎呀，我也管不住嘴，那个我也懒得运动 啊， 啊，我吃什么就胖， 哦， 而我又希望自己瘦， 嗯， 还有一种方式非常好， 嗯， 不是吃减肥药啊， 嗯、 不是吃减肥药、 嗯， 那个也很不健康， 嗯， 还有一种方式，意念。您就天天吃完了以后，那不是一吃完了就困了吗？您、 嗯、 就上头了， 嗯， 困了你就想，我一定会瘦的，我一定会瘦，说不定您能瘦下来呢。 对，有这个可能性哈，因为人说这个人的意志力特别强大。 对， 因为您想，当然我也不知道可信不可信啊。小熊说的，就是说，比如说，还有十天就要生了， 嗯， 但是呢，大夫说那个脐带绕颈啊， 嗯， 没戏了， 嗯， 现在是屁股那个位置， 嗯 啊，没戏了， 嗯， 你就准备挨一刀吧， 哦， 然后说不行，说上网查。就专门妈妈群有人就说了各种各样的、 嗯、 说啊你可以怎么怎么着、 嗯、 比如说你可以啊、睡觉姿势得转什么这那的， 嗯， 说还有一部分人， 嗯， 就说跟孩子聊、嗯、孩子听得懂好的跟孩子聊，哎呀你别让妈妈挨一刀啊，哎呀妈妈那个那么爱你，说聊一星期然后再产检， 嗯， 转过来了、 哦、好神奇。 是啊，所以我一想、哦、哎呀意念很重要啊。 对啊，在这方面可以，那减肥运动健身它也可以啊。 对呀、 啊、对吧， 你想身体是一个整个一个计算机、 嗯、 一听你这么说是吧，可以啊。 哎，那我下次在吃蛋糕之前我是不是就可以告诉我说，哎呀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我求求你了，这块蛋糕我虽然吃进去了但是请不要吸收啊，可以吗？ 没，你就说其实我只吃了一口，我只吃了一口。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们也请这个方华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尤其针对一些这个健身小白，比如说听了我们的这期节目，大家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愿意走进健身房，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开始运动。那么对于这些健身小白，您有哪些建议呢？ 嗯，我觉得一定是就是循序渐进，因为大家刚开始嘛，也别选那些特别剧烈的、不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或者是强度。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持之以恒嘛。一定要持续，不管怎么样，而且这个咱们之前说过，各种各样的大家尝试过不同的减肥方式，只有运动是我们唯一可以坚持一辈子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又健康又减肥，所以这个绝对是可以一直坚持下去的，作为咱们一生的生活习惯里的一部分。所以咱们一辈子有那么长，咱们着什么急呀、啊？ 嗯， 所以没必要一上来呵，我看人家这一天好，人家那些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特别痴迷于健身的人，好在健身房待两三个小时，一会儿练点这个，一会儿练点那个，我们也跟他们去学，我觉得完全没那个必要啊、 嗯。 初学者一个是循序渐进，另外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是您最喜欢的运动。您就选择这种，咱不管是什么种类，其实就是只要是运动您喜欢，这个才可能坚持下去。咱们这个人性嘛，咱没必要勉强自己做一个特别不喜欢，好我就学不会游泳，这一辈子恐水，我非得听了方老师说好一小时消耗1000千卡热量，我非得把这游泳学会，我觉得也没必要，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您最喜欢的能坚持下去的您就选择这种。然后真的我觉得对于那些比如说健身房里很多器械或者课程很陌生的话，就找一个专业人士指导一下，我觉得刚开始先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理解学会了以后，然后慢慢的咱们再去自己有自己的一些健身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习惯。 Crazy 他说了，跟方老师说的一样，我孕期一直游泳，一直到8个月顺产8斤宝贝儿，而且生得特顺利。 嗯 嗯， 多好， 恭喜恭喜，特别棒哈。 对、 当然也有那个就是咱们之前聊过那些，像 Niki 就说了，本人男，30岁左右，臀部和大腿的肉多， 嗯， 所以我觉得身材不太好看，怎么运动可以塑形呢？其实我觉得就针对刚才方老师说的那个，首先您可以先跑跑步， 哎， 跑跑步的同时呢，您一定要注意抻拉， 嗯， 而且这抻拉吧，在我自己的概念当中，我觉得是，就是你身上所有的这些筋， 嗯， 其实就类似于是一皮筋儿， 嗯， 你如果不把这筋抻开了， 嗯， 但这皮筋老勒着你， 嗯， 你想无论是你长个儿也好啊，还是说你让你的肌肉群拉长也好，都很难。嗯、 对。而且确实跟这个肌肉的维度有一定的关系、 嗯、 你把它拉长了它维度就会减小啊，所以我们很多说女性这个小腿粗穿高跟鞋穿的什么的，我们就建议她要多做拉伸就会有帮助，让这个肌肉的线条变长一点。 是， 嗯， 哎呀，今天看来大家伙的问题不能够一时间的全给您解答了，以后得多请您来好不好芳华姐哈，咱们就有了约定哈。咱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威， 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进入爱购新春火热进行中，三月四日前每天活动不间断，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 Overbelt 超市 The Walls 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新一汇孔乙己云海肴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新春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春。